合理和 YYY 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 勾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来到了六点钟，给你勾选懂懂懂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选懂懂懂， 勾选懂懂懂。接下来懂得这碗鸡汤呢，他说的是到底什么样的伴侣呢，才可以在你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有效的沟通啊？又是一个情侣经啦，我们来听听这碗鸡汤吧。 那才是恋爱中的有效陪伴。跟女朋友恋爱五年，结束异地后，我们每天都待在一起，可他却还是会时不时的说：“ 你最近都没有好好陪我。” 一开始我不能理解，因为我明明经常会陪他吃饭、看剧、做很多他喜欢的事情，可直到后来我发现， 我去帮你捡球，这样你就不会累了。 他陪我去打球是从来都不会坐在旁边玩手机的。 第一次看漂移太酷了。 陪我去看喜欢的车展是会认真听我介绍我感兴趣的车子，就连陪我打游戏也是会全神贯注，再给我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。 你怎么这么厉害，你是二根之王 啊。你看他的陪伴好像跟我的不一样，不只有时间的付出，而是有很多的精力和注意，所以我想他想要的也应该正是如此。于是我开始在吃饭的时候跟他分享我当天的所见所闻，看剧的时候认真听他给我分析剧里的关键人物，逛街的时候也会跟他一起选出适合他的好看衣服。我想恋爱绝对不是为了简单的完成任务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感受对方喜欢的一切。 来，我觉得太对了，这句话，恋爱呢绝对不是简单的完成彼此需要的任务，而是发自内心去感受对方喜欢的一切啊。我觉得这已经是大重点了吧，就是一个情侣相处之道的核心。那关于这碗鸡汤你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呢，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吧。同样的也要来介绍你这部好看的电影，可以跟你的 BB 跟你的另一半一起去看哦，因为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呀。那就是 Karate Kids Legends 呢，是一个富有很多打斗场面的电影啊。如果你本身很喜欢看动作片就不要错过了，因为这个电影呢除了有打斗啊，还融合了喜剧和亲情的元素，看得你哭，看得你叫哈哈叫嘻嘻，因为真的很精彩啊。要看到的话呢，去到勾选短外参加游戏来赢取两张免费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了。这部电影呢将会在6月5号全马上映，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短外，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Bam Bam 的 Sour and Sweet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选懂懂懂， 勾选懂懂懂。今天来聊的懂懂懂这个话题啊，他说的是情侣呢在相处的时候呢，真的不只是简单的完成彼此要做的事情而已，而是要用心的去感受对方喜欢的东西。就好像里面这个鸡汤的一开头呢，男主就有说到，以前每次都陪着女生，但为什么女朋友总觉得好像陪不够，直到他女朋友做了这些很厉害的示范呢，他才恍然大悟。就包括女生不喜欢打球，可是因为这个男生他喜欢打球，就好好的去帮他捡球，去听他怎样去玩 game， 然后给他情绪价值，用心感受他生活的一切，听他的男朋友介绍那些车的款式，认真的去听，认真的融入对方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恋爱相处之道啊。相信听到这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哦，我也很希望我的伴侣会这样做诶。其实有时候是对方要不要，或者是他有没有 sense 到的，如果没有你也不用担心，你可能可以提醒他。这碗鸡汤他后面还有说什么呢，我们来听听吧。 因为好的陪伴不是在一起做各自的事情，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。 说得太对了，好的陪伴呢不是在一起做事情，而是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也是会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觉得你今天还没有 ready for 恋爱的话，真的不要轻易的去踏上这个旅程，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，你会害了别人。如果你真的没有足够的喜欢他，很多事情真的不是用嘴巴去讲的。因为我其实还蛮相信有些求回来的东西真的会蛮累的。如果你伴侣他真的有站在你的角度，或者是他是认真很喜欢你呢，我相信他会思考到这一点的。就算没有你可以提个几次，可是提了几次他还是一样，哎，可能就不是对的人啊，可能啊，可能啊，你自己用心去体会。想要重复听这碗鸡汤的话呢，来到我的 IG 伟俊22，我发给你听听吧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队长的《哪里都是你》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选懂懂懂。 勾选懂懂懂，哪里都是 Broccoli 的声音，来跟你介绍今天的潮语到底又是什么呢？这个潮语很适合有打算要约会的人啊，叫做养生约会。哈哈，是什么样的新潮语呢？没有错了，就是那个让你身心灵健康的那个养生约会，就是 dating 了哈。我们让 Jaden 来猜猜一下，你觉得养生约会是什么意思呢？ 养生约会听起来就很像一个可以卖给别人的配套，就是很像一个卖给情侣们的一个 package。像 子，就他们出去的时候可能去一些 SPA 还是去喝茶，或者是吃一些养生补品这样子的一个 package 吧。 啊，就是可能你的行程是比较健康的嘛，可能像喝茶、做 yoga、吃一些 organic 有机食品这样子的一个养生法吗？真的是那么照字面的养生吗？嘿，很棒的猜测，但是 sorry Jaden 你猜错了。再给机会大家猜猜，养生约会呢比较贴近现在的年轻人，为了省一点钱啊，给你很明显的贴什么？省一点钱会去做的事情有什么东西？回来再猜猜。当然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帮你省很多钱的，那就是一直要关注我们的网站购物圈的 MY。因为现在呢，你去勾选短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这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的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啊。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。 有看过这部电影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的动画肯定要去支持它的真人版电影咯，它将会在6月12号全马上映，赶快再去玩游戏吧。小局勾选 Beyond Train。 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变得黑暗，有时候会变得漫长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黑暗总会过去，而且苦难也是一种考验，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，也教会我们如何克服困难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欣赏生命中的美好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 Gushen 和我 YYY 你提醒你感受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日日是好日。 勾选 The On Train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孟然的《少年》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选懂懂懂， 勾选懂懂懂，少年的你啊，来猜一猜这个呢，可能和你有关的这个潮语叫做养生。约会，哎，怎么样的养生法呢？像刚刚 Jaden 杰登他就猜，难道是说今天一对 couple 他们去做一些比较健康的活动，例如可能去喝茶、做 yoga， 或者是去健身吗？又或者是去吃一些有机食品吗？去踏青吗？去大自然吗？其实有相关一点点，但不能说完全准确。再让大家用三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什么是养生约会？哈哈哈。OK， 正确的答案呢？养生约会其实有两个层面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想说，就是一个养生的恋爱法。养生 as in 呢，我们不要付出太多的 commitment。啊，我们不要付出太多的金钱，不要付出太多的时间，可能约会就只有那两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半，这个一个小时半里面我们就可能去做一些没有花太多钱的行为，例如可能去海边吹晚风聊心事啊，或者是去公园坐在凳子上面看夕阳放风筝，这些比较没有高昂费用但同时又可以聊心的一些情侣活动，用这种方式来约会呢就叫做养生约会。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就刚跟 Jaden 说的有点像，就是今天情侣呢也是可能去喝茶啦，或者是做运动啦，或者是去做 yoga 啦，吃有机食品，要健康一起健康，这也算是一种养生约会啦。那你又是比较习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的约会呢？来到我的 IG 伟君二十告诉我，虽然说我现在是没有人可以跟我约会了，但还是听听你是怎样约会的吧。设置勾选 Be On Trend， 勾选 Be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戴诗琪的揉碎夜的光啊，但是呢现在我们要用光照亮你的生活啊，那就是跟勾选的所有 MC 们呢一起来进行这个非常棒的友谊赛体育赛事啦，那就是勾选 Go Go Go Olympic 来啦。虽然是勾选的第一届公开友谊赛，就邀请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任何的学生，你只要跟我们一起玩都有机会来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光啊！而且我们第一次来进行的这个球类活动呢是现在非常夯的 Pickleball 啊，日期呢将会在2025年下个月啊，6月8号星期日哦，是星期日哦的下午2点钟就在苏邦一个 Pickleball 的场举行。大家想要看到详情的话呢，可以去到我们勾选的 IG 来看看这个完整的海报啊。当然根据今天我们的小编 update 呢，现在我们最后的报名的人数的名额也剩下最后的10位而已哦，10位一完了，我们就会立刻关上这个报名的链接，你就真的进不到了。其实那一天也是这样子来分的，我们就是会跟听众和我们 MC 会掺在一起 ，OK， 然后会分成大概是3到6组，然后我们会 进行不同次数的这个 PK， 再来看谁可以拿下最多的分数。而冠军得主，各位你们是有东西拿的哟，直接我们的幕后呢制作了这个很特别的奖牌送给你，是认真的一个友谊赛。那如果你是勾炫忠粉的话，就千千万万不能错过了。而且当天呢，我们打完球过后呢，也会给你拍照啦，一起来聊天啊，就真的是把你当成朋友一起来打球这样子。所以听到这边，如果你心动的话呢，赶快去到勾炫的 NY 来报名吧，就算你不是在籍学生都可以报名哦，所以动作快点啦，社区勾炫 Beyond Train。